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 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只是非常热闹喜庆的开场曲，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古月。大家听到今天的音乐和往常有什么不同呢？因为在今天为大家要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第6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系列音乐会。那4月6号呢，2年1届的国家大剧院中国交响乐之春将开启大幕，在23天的时间里，汇集国内9支交响劲旅，演绎35部中国交响乐经典与新作。那在今天的古典与流行中呢，就邀请著名的指挥家张毅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张毅先生呢，同时也是中央芭蕾舞团的艺术总监，中央芭蕾舞团的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以及浙江交响乐团的艺术总监，欢迎。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哎，非常欢迎今天张毅来到节目中做客，而且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很适合您的话题，中国交响乐。 嗯， 这话题从哪儿开始？2年1届，我怎么觉得没想到是2年1届，感觉好像就近在眼前似的，感觉去年就好像有的似的。 是因为2年1届，很快。 对， 每一年的这个印象给大家特别深。 嗯， 那么我指挥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呢，是从这个2008年开始，就是 整整10年 啊，十年，就是说每一届我们都参加，这个每一届那个主题都不一样，尤其到这几年呢，主题越来越明确， 嗯， 就是以中国的交响乐作品为主啊，因为。我一再强调，就是中国的交响乐作品啊，走向国际了，中国的这个音乐也就走向国际了。 其实张毅指挥看过您不少音乐会，而且每一场音乐会都印象深刻，为什么呢？因为几乎反正我看到的这几场都是张毅指挥尽量推行中国本土音乐家的音乐会，无论是老的经典的老作曲家们的音乐会，像杜明新先生啊，还是包括新作品像于静君先生啊，很多的新作品，那还有包括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的一些学生，包括像大卷违约的一些新作品， 就是那个 毕业的一些新作品， 当然有，还有就是大卷那个青年作曲家计划，这个也是每年，这个很有意思啊。青年作曲家计划，这个是给这个青年作曲家提供一个最好的舞台嘛。一共已经连续比赛了4次，他跟交响乐之春正好是岔开的。他就是这个交响乐之春是双年举办，那个这个青年作曲家计划是单年举办。很有意思。那青年作曲家计划基本上都演年轻作曲家的作品，大概基本上都是，我指挥到现在基本上都是起码是80后的，都是80后创作的。就是说，其实还是给中国这个交响乐做出一个梯队吧。 对，我们不只是有那些老作品，什么《春节序曲》这些，其实在今天我觉得有更多的新作品，而且有了一个特别好的音乐机制，有乐团演奏，指挥家们来乐团来违约，指挥家们演奏，还有很好的像刘达这些录音系统，还有很好的像我们的播出系统，包括大剧院等等这些，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交响乐之春这名字起的也很好。 春天到， 现在对，春天到了。来说说吧，这期在今年的9支交响乐团呢，张毅指挥呢有2场音乐会，分别是4月18号的浙江交响乐团音乐会，以及4月21号的中央芭蕾舞团的交响乐团的音乐会。 啊，是的，因为我担任这两个乐团的总监嘛，所以而且我每年在大剧院指挥的这个音乐会很多，尤其在这个中国音乐的这个推广上。所以呢，那么我带的这两支乐团呢，这次到这个国家大剧院来演出呢，也是都是这个今年的主题，就是全部都是讲好中国的故事嘛。那么4月18号这一场呢很有意思，就是于静君老师的这个作品专场，实际上是。那么于静君老师呢，这个近几年可能为大家越来越所熟悉了，之前因为他一直旅居在海外30多年了，那么随着他最有名的一个作品，就是叫钢琴变奏曲小星星，拿小星星做了126个变奏，在这个国际上获了很多大奖，就这几年啊。那么就因为现在这个传播是网络传播最迅速嘛，对吧？那么这个通过网络的传播，然后那个上海音乐出版社给他出版了这个乐谱，那么这个为很多广大朋友所熟悉。那么这几年呢，我每年呢都演出他的这个在新年音乐会上演出他的一些中国作品的就是中国这个民歌戏曲作品，把它交响乐化，那么非常脍炙人口，每年在这个大剧院的这个新年音乐会上所演出，他这个听众们都特别的喜欢和欣赏。那么所以这次当然他也给国家大剧院违约创作他那钢琴协奏曲新七百，那么我就推荐到这个浙江交响乐团呢，这个违约他写这个社戏，因为于静君老师他真的是既是这个技术非常棒，他除了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完了以后啊，到日本到美国去留学，然后在澳大利亚生活，那么他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功底啊非常强，所以我就觉得尤其是戏曲功底非常强，所以呢他在这个社戏当中呢，我就第一就是邀请违约这个他来做这个社戏，所以呢这个社戏是一个去年完成的啊，但是构思了大概有2年多，那么以这个浙江的这个地方戏曲啊，所以创的是有其中用了这个哨剧、越剧和婺剧3种形式在里边啊。 其实我印象中好像去年采访过您关于他的新奇版、我记得与您接触的时候也说您是好像是国内音乐家中指挥家中与于静君先生反正接触比较早的这个艺术家，然后你们也合作了真的是 很多 也很深入了，所以说对他的作品您真的是比较了解。那接下来呢也有一段录音，我们来听听于静君先生的社戏的， 我们听一下第3乐章吧。 好， 第3乐章是这个婺剧。 好。 这个低音部分是那个巴哈的著名的哥德堡变奏曲，所以于金军老师的技术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对， 他上面的音乐是这个物剧的这个旋律，那么底音用的是哥德堡变奏曲，他把它有机的结合起来，典型的扬威中用。 我记得上次也采访过于金军先生哈，我就说他这么一个海外华人，他的音乐是这么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民族气息。他说他以前从小哈、在国内包括采风啊，听了这么多的这些戏曲都融入在他的作品当中。 是他其实很单纯，因为他80年代就移居海外了，但是一直没有断，因为他土生土长北京人，所以呢非常接地气，而且呢他对中国的民歌戏曲还有样板戏都有很深刻的研究啊，很深刻的研究。 这部社戏呢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呢是少剧，第二乐章呢是越剧，第三个乐章呢是婺剧。说到这个婺剧啊，其实就是江浙一带的这个传统地方戏曲的剧种， 其实就是金华这一带，就是浙江金华这一带、就是、 所以这个是也是浙江，你让正好于金军先生在给浙江交流团他们的一组， 他是违约，是这样的、就是我不是当了这个浙江16年开始担任这个浙江交响团的艺术总监，那么浙江交响团呢就一直是有他这个创作，他那个三部曲，一个是这个山海经，一个是唐诗之路，那么第三部就是社戏，社戏正好是接地气草根的， 对， 那么在社戏这个当中呢，那我就推荐了于金军。那因为于金老师，我刚才说了于金老师的这个特点嘛，对吧？那么就去这个就是去采风，采风完了以后，对于老师呢也是有很深的这么一个这个触动吧。然后就把这三个，然后特别西洋化。你比如说，他这个第一乐章虽然叫这个少剧吧，但是它叫叙事曲。那么叙事曲这种形式是这个西方的这个题材，对吧？那么题材呢是这个少剧的这个三打白骨精，主要从这里边去，那就这两个把它结合起来了。那么它作为一个叙事，三打白骨精在第一乐章的时候，它就讲怎么三打，对吧？但是又用的这个少剧非常典型的这个音乐。那么第二乐章呢，这个越剧随想曲，大家知道越剧是比较抒情缓慢，对吧？那么正好是作为越这个交响乐的二乐章当中是非常合适的。那么其中这个引用的呢，就比如说有梁祝的一些片段，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红楼梦》天上掉下林妹妹这个片段，所以这大家都为大家所熟悉。可是呢，它音乐演奏呢，演出出来呢，它是一种西方的表现手法出来的。那么最后一个乐章是这个婺剧，婺剧它叫狂想曲。 啊，就是很热闹，因为这个婺剧它用的这个三秦樊梨花的这个题材，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它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刚才有固定低音是巴哈的固定低音，然后24个变奏，然后最后是把这所有的这个东西做，因为社戏最后，因为社戏是民间的，大家是这个一到这个节日的时候，大家所有的戏都搭戏台然后唱。那么唱的时候，大家其实是有比较，就大家像擂台一样比。那么最后表现的就是大家在狂欢，就是这边社戏这个婺剧也在演，少剧也在演，越剧也在演，所以就是大家所有都在演。那么他用他非常令人瞠目结舌的这种技术，把所有的东西都在最后的这个 coda 终曲当中全部体现出来， 最大的这个戏剧冲突在里面。 对 您继续说，我往后面快进一点。 好， 然后我们来听听这个。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看西方的电影也好，其他的文化也好，我们老觉得里面有很多的内涵隐身，其实我们的作品也正是这样，然后更是有更多的这个隐身。我们来听听这段，还没到的， 差不多了。对，这是最后，对，这是最后，这是一乐章，这个旋律是一乐章的旋律，这是三大白骨精的旋律，然后这是插入，对，它全部的，就所有的音乐全进去了。 冲突有时候不仅像我们自己，可能如果外行人听可能觉得哎很热闹，但是它的症结在哪儿，它的这个内容在哪儿，这包括第三乐章第一乐章 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属于雅俗共赏、 嗯、 就是因为这个旋律大家非常通俗嘛， 嗯， 那每个人都能听出来。 对、 啊、从学术上来说，那这个是作为谱例可以讲的、 嗯、 对吧，这个浮调当邦冰邦邦，天上掉下一个林妹妹，你看没有，这个音乐出来了，对吧，这是二乐章的旋律。所以从学术上来说，甭管在国内的学术教学还是在西方的学术教学来说，它这都是可以引为这个范例的。 对， 而且这个创作是创作于2016年，就是去年创作的，那就是说那我们今后我们创作，对呀、啊、就是我们到底这个什么样的音乐大家真正去喜欢唱的。来，三秦樊梨花的音乐， 小鹏了，这你为什么没放在最后呢？ 这是放最后，这张、 哦、我看 这，这个就是下半场。 哦、 上半场是吴彩云，吴彩云是他早年间写的一部简约派的作品， 嗯 啊，然后是竹笛协奏曲， 所以说整个的音乐非常的精彩，它也有着自身的起承转合，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就说像于京军老师，现在我记得也是在教书哈、啊，是在 他在墨尔本大学的那个音乐学院里边、哦， 我觉得这适合现在今天的作曲系的学生每一个人都学习的，包括看谱学习怎么样了解就是中西方音乐的结合，怎么样突出自己中国的东西又和西方的音乐这样的结合。我没见过于老师的这个谱子是不是很干净啊？ 我跟你说，当时因为我首演嘛、 嗯、 这个是去年那个12月8号在浙江音乐学院首演， 嗯， 我光看他这个谱子没有音乐，就光看这谱子非常激动，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很伟大的一部作品， 嗯、 啊、所以希望大家真的是4月18号到国家大剧院来看这个社戏。 听着重新听到这个第二乐章哈、 嗯、 再回过头来我就觉得特别安慰，中国的音乐家在今天的这个时候真的是赶上了好时候，终于好好的写出自己的作品传播出来。 嗯，是二乐章，因为他这个三乐章其实还是挺西方模式的，对吧？ 对， 这个二乐章是个慢板乐章，慢板跟我们越剧正好贴切，是个非常抒情。 是，哎，天上有个林妹妹，天上，对，不过时间不够了啊，我们不能只说这4月18号这场啊，我们来说您指挥的另一场音乐会吧。 嗯嗯，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节目中呢，邀请指挥家张毅和我们来聊聊第六届交响乐之春的几场音乐会，其中呢有两场张毅指挥的音乐会，刚才已经介绍过4月18号的了、 嗯、 现在再说说4月21号的。 嗯， 那在4月21号的这场音乐会中呢，张毅指挥的就是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的音乐会了。这里我们听到的呢，则是也是立足于中国本土的音乐家鲍元凯先生的作品。 嗯 嗯， 这场音乐会一共三部作品，那么所以呢，第一部作品是朱建尔先生的纳西奇， 嗯， 第二个作品是杜明鑫老师的第一小提琴曲、 嗯、 那么下半场是他的京剧交响曲、 嗯、 也很有意思，我指挥这两场就对两个最重要的两个最重头的下半场这个重要重大的这个交响乐题材吧，都是以中国的这个戏曲为题材， 哎， 啊，这个是京剧，前一个是浙江的戏曲， 嗯， 哎， 我觉得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也是因为它的戏曲更有浓烈的民族音乐性吧。 戏曲是中国这个传统的这个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句， 对 吧？就是说，戏曲它本身是自己有自己形成它自己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概念，那么，但是它这个传播力比较小，但是京剧除外啊，我们刚才说， 嗯、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种交响乐的传播，可能会让更多的人知道。那京剧就是说，我们京剧爱好者还是很多，但是所以放眼全球来说，那还是这个就是以交响乐的这种模式，我们怎么把这样的一个方式把它推广出去？ 嗯、 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把它结合起来，这个是一种很大的尝试。鲍元凯老师这个京剧交响曲呢，他就是充分的利用了就是说这个京剧的几大的这个模式，比如说他这个第一乐章啊是静。静我们知道就是生旦净

中宣部宣教局特为本次活动推荐的五部微电影作品《大功三连》《绝壁天渠》《燃灯者》《生命界碑》《太行山上新愚公》也在现场进行了展示。由小沈阳、陈意涵主演的悬疑动作喜剧《我说的都是真的》正在全国公映。该片是身兼主持人、演员、导演等职的刘仪伟第二部导演作品。刘仪伟执导的上一部影片《火星宝贝之火星梅事》于2009年上映，近十年之后再执导统，他感慨整个大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我说的都是真的，在同档期遭遇两部好莱坞大片《头号玩家》和《通缉营救》，面对票房压力，刘仪伟则显得十分坦然。在目前票房已经破5亿的《环太平洋：雷霆再起》中，赵雅芝的儿子黄凯杰扮演机甲猎人计划学员欧阳金海，一出场就展露了结实的身材。黄凯杰接受采访时透露，拍戏时练得太壮，把探班的妈妈赵雅芝都吓了一跳。但他表示练好身材，希望以后可以有机会接演警匪片。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现在听到的作品也是窦明熙老师创作的，他的第一钢琴。对，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的第六届中国交响乐之春，第六届了，没想到有那么多届了。那要是双年一份的话，已经第12年了。 就第六届，十年吧，对，一不算零嘛， 对，一算。对对对对对，那这次的时间刚才也为大家介绍了4月6号到28号9个交响乐团，而且呢有这么多精彩的演出。那今天做客的嘉宾呢是指挥家张毅先生。刚才您已经介绍了4月18号张毅先生所任职的浙江交响乐团他们的这场音乐会，那音乐会的内容也很丰富，于金军先生的专场音乐会《竹笛协奏曲》《社戏五彩云》，还有呢4月21号刚才的这场音乐会也介绍过了，朱建尔先生呢有纳西伊奇、杜明星先生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还有鲍元凯先生的京剧交响曲。 是。 那这里呢，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在去年的一个录音哈。那我们今天主要 对 是中巴的， 对， 是中巴的 陈萨弹的这个钢琴协奏曲，也是杜明星老师。 那其实在这场音乐会当中，我们现在没有带杜明星先生的这个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哈， 给大家留点神秘感。 对，其实我今天还想跟张毅先生谈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中国作品。那我觉得其实中国作品有一个断代时期啊，我觉得这也是因为有很多作曲家创作，但是没有办法演奏，没有办法录音，没有办法传播。所以呢，我们现在听到的包括杜明星先生创作的这个第一钢琴协奏曲应该是早期作品了吧。 钢琴协奏曲， 对 啊， 钢琴 是他应该是88年89年的时候创作的。那么有录音，因为我这个最早是在匈牙利有个钢琴家给他弹那第一稿。 那么第一稿后来改了一稿，改了一稿是90年改，改完以后我那时候在中央音乐学院那个红领巾乐队里边拉琴的时候，我的老师徐新老师指挥，然后也录音了，录完以后当获得了当年的那个全国交响比赛的一等奖，巧的是跟他同时并列一等奖的正好就是朱建尔老师的纳西奇， 哎， 这很巧， 还真是有缘分， 在90年的时候的事儿，这个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像朱建尔先生杜明星先生还好，因为都和院团关系还比较密切，可以演奏他们的作品，但是有很多作曲家的作品大部分时间都是没写出来，没有办法演奏的。 是，就是在早年间的时候呢，我觉得有几就有多种原因吧。第一就是录音技术还没有那么好，不像今天很快啊。第二个呢，从乐团的那个当年的那个水平呢，跟现在比起来，那还是弱很多。就是对于演奏的这个，演奏出来的这个，就可能会比较吃力。那现在基本上还是比较的。要好得多，而且排练的乐器啊、乐手啊，这个学习的都不太一样了，对吧？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区别。但是从作品的角度，从今天，那我像我们今天再去从来去演以前的作品，那质量啊，还有这个录音的这个质量，那还是会不一样嘛。包括前一阵我们给黄自先生录的他那个， 对，我正想说百年前的作品， 对，百年前的作品，因为一直都没有找到很好的版本，我们今天重新再去录的话，那还是感觉不一样。那最后黄自先生的儿子他也觉得表示非常满意。 其实我在想，你觉得百年前的中国作曲家创作这些交响作品跟中间啊还有现在作曲家作品，你觉得差别很大吗？ 它还是主要分几个阶段。中国的这个交响乐呢，一个就是说49年之前基本上还是属于完全不太成熟啊，那时候中国本身也没有那么稳定，对吧？那么当时但是中国的这个西方音乐引进来的萌芽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从萧友梅先生还有黄自先生那个时候带进来的，对吧？那么他们在西方学习，然后把这个火种啊带到了这个中国，对吧？因为原来在中国两个团，我们知道一个就是工部剧乐团，那当然工部剧乐团虽然在上海1879年成立，但是全是外国人啊，中国或者到后来很后期了才有零星的几个中国这个年轻人，还有就是1908年成立的哈尔滨交响乐团，那基本上都是俄罗斯人，所以基本上中国人没有从事这个。那么从中国人开始学习这个，就是从萧友梅老师和黄自先生那个时候，他们把这个火种从西方带到了中国。那么49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就是新中国成立。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主要是向这个苏联和这个东欧去学习，我们派了很多留学生，包括当时朱建尔老师、杜明星老师、吴祖强老师。啊，包括指挥家李德伦先生，韩中杰先生，他们这一辈都是在那边学的。学完以后，那我们主要的方向是这个创作方向，也都是这个以苏联和东欧这个为主，对吧？那我们跟西方不太接触啊。等改革开放以后，那么全面打开，那么美国、西欧这些东西都进来了。那么到了21世纪以后，乐团全面发展，就从中国的角度来说，甭管是演奏家也好，还是这个作曲家也好，还有这个指挥家也好，他乐团开始全面发展了。那么大量的海归人才也回国服务了，所以这个就是引起了一个新的一个时代吧，这个是。 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王麒麟先生的云南音诗火把节的选段。那其实要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4月6号中国交响乐之春的开幕音乐会，就是国交中国交响乐团，指挥呢是汤姆海先生，演出的曲目呢很丰富，很多的作曲家的作品，像有谭盾先生的三个音符的诗，叶小刚的铸剑，还有邵恩先生的哈尼交响系列之哈尼印象，还有黄慧先生、王敏先生、鲍云凯先生啊、王麒麟先生，还有关霞先生，可以说是具有着中国作曲家们的特色，也有着国交的特色哈。 很像开幕式嘛， 对， 因为开幕式是要一个集体的这种展示，就把这个中国这些最优秀的作曲家和最优秀的一些作品，一种集锦荟萃的方式把它展示出来。当然也有我们这种中国这个最顶尖级的这个国家交响乐团来做这个开幕式。基本上每年开幕式都是国交啊，这基本上每年开幕式是国交，然后国家大剧院的乐团收尾。啊，这也是这几次的这个交响乐之春的这么一个惯例，我觉得也能体现出我们。然后中间是，九大乐团啊，九个乐团。中间的乐团呢，就是基本上会有些，有的时候会有些变化。 对。 但是像八团是从来没有缺席过，北京交响乐团也从来没有缺席过，还有就是这个，好像就这个四个团， 对， 实际上是三个团，因为国家大剧院的乐团是从2010年才成立，所以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每一届都没有缺席的团，应该就是国家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和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所以这三个团是从来没有缺席过。那么其他呢？因为第一届的时候是非常大型，有几十支乐团，后来就是还是选拔，因为要不然太长了，这个时间拖得太长，可能会也不太方便，而且还有一些其他节目，所以基本上都浓缩在大概10支左右的乐团。那么这几年来。 就说说这四支乐团哈，刚才已经说过了中巴，那其实国交呢，其实一直我们不用说了，是最早的中央乐团，然后国交一直是推行中国作曲家的作品为己任，然后呢最早的这个交响乐团，所以呢他们演奏的曲目也体现了这个啊国交的特色。那北京交响乐团呢，谭烈华先生也是哈，一直是多年来推行 中国作品的一个积极的推动的一个非常这个令人尊敬的指挥家。 那其实我还是再想说一下这个中巴啊，张毅先生，你是哪年任中巴？刚才说是2008年，10年，在这10年间，其实我们一步步的看到中巴，他从有了这个乐队的怎么说？ 音乐会， 对，或者说演出季，对，就是一点一点训练这个中巴，然后从中国作品慢慢的，也是伟业，不愧是中外作品，就看着这个乐团一点一点的向上走，我觉得只是于音响啊等等这些。那刚才说到中巴，那说到国家大剧院，那也不用说了，从刚才说2010年建立的，对，他们的这个歌曲最繁重的，我觉得是北京交响乐团，北京的管弦乐团，你没觉得吗？ 他这个担负的这个任务非常多，因为他的歌剧啊，任务就很重，因为这个国家大剧院每年原创歌剧都很多，再加上一些这个西方的经典歌剧，所以这个歌剧工作是非常繁重。那么他们呢，又有很多的这个交响乐的音乐会，包括还有巡演，还有一些这个给中国这个作品提供平台的这么好多，你像这个什么交响中国风，对吧？然后青年管那个作曲家计划等等，类似很多这样的推广新作品的，所以他们的工作确实比较繁重。 对， 那么但是一直完成的都非常好。 你看他们这次的演出的作品，像有赵启平先生第二琵琶协奏曲，我记得那场是不是 我演过？ 对，你演过，和那个包括是于金军先生的新七版的首演，对吧？ 对，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是去年的这个交响中国风，我也演的，那个是第一届交响中国风，是琵琶协奏曲，第二届交响时候是第一小提琴协奏曲，是赵启平老师的，这都我都是演过的。 对，然后还有光霞先生的钢琴协奏曲，那这首作品不知道是谁演奏啊？ 它 是钢琴协奏曲吗？独奏， 我不知道。 到时候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哈。还有陈其刚先生的《江城子》 啊，《江城子》因为是刚刚创作出来的， 所以这场音乐会可能也有一些新作品给大家呈现，在闭幕式音乐会上。其实要说一下这个中国交响乐之春哈，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其实国家大剧院真的是做了一件 也是很好的事情。在2008年之前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大力推广这个中国作品，然后在国家大剧院的交响音乐之春呢成了系列。我记得去年是百年的中国交响音乐会的一个系列哈，也是印象深刻。 是哦， 不， 2016年 对，上一届第五届的时候。那么在这次的音乐会当中，也还有今年是第六届，刚才介绍过了四个团了。再来说说 那个，我说一下那个4月6号这开幕式是由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指挥家汤姆海先生来执棒。 对， 这场音乐会 由汤姆海先生来。哎，我觉得去年好像他没有参加过，但是 没有16年就是参加了，是指挥鲍云凯老师那个24首连环风琴的全部的演奏。 对，是这样的， 这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活动。 你看，其实在这个今年的指挥上，有汤姆海先生、陈新阳先生，这是老一代的指挥家哈。 对。 然后还有这个谭丽华先生、陈斌。 陈斌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一个很优秀的年轻的指挥家。 然后还有 他正好指挥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交响乐团，那么这也是一个交响新军，很优秀的一支交响新军。 这里我们听到的是易小刚先生的广东音乐组曲 《平湖秋月》。 对，《 平湖秋月》。 虽然这次江雪月之春不演奏他的作品，但是他有三部作品上演。 对，不演奏他这个作品，但是他有 三场 音 乐会 都是他的作品。对， 像第一场哈，4月6号的有他的这个铸剑。 铸剑是他的鲁迅交响曲当中的选段，非常精彩的一个选段。 嗯，其中呢是有演唱的部分的， 对， 像沈阳是一节，刘松虎 就是他们三重唱、嗯、对。 然后在 上海爱乐， 对，上海爱乐。是他的草原之歌， 讲内蒙古的，是受包头交响团委约的。对，那么这次由上海爱乐团来完成。 那您介绍一下上海爱乐的指挥吧。 上海爱乐这个指挥是个德国，是一个德国指挥，是客席，但是总监也是我，是吧？但是我当时今年 对，我记得您挥过他们。对， 我已经跟他们已经开始我新的艺术总监的这个行程了。 看来 那么这场音乐会呢，这个是后来定的，因为我已经指挥两场了，我不能再指挥了、嗯、所以这场音乐会呢就请了一个德国的史戴凡。 跟您有关系吗、嗯、您是邀约他们？ 不，这个指挥是叶小刚自己来找的、哦、那么草原之歌这个作品本身这个是很优秀的一部，就是反映这个内蒙古的这个音乐。当然我们也能感受到，就是说叶小刚的音乐他是非常属于那个很洋气。 对 啊，他是中国东西，他是很非常那个这个洋气，很让人觉得怎么说呢，很清新啊，或者很优美的把它表达出来。哪怕它是非常这个特别民间的这个音乐，你比如看我们平湖秋月本来是一个很民乐，由民乐演奏的，对吧？他把它表示出来的好像很洋气啊。 哎呀，正听着很入迷的时候，我们时间到了，只有29秒了、哎、赶快加紧介绍一下。刚才介绍是上海爱乐乐团在4月20号的音乐会，那还有4月26号的音乐会是四川爱乐乐团音乐会，也是吕嘉先生担任音乐总监吗？ 后来换一个指挥了，也换了一个这个外国指挥。 演出的也是叶小刚先生的作品《交响音画》，嗯，《锦绣天府》还有《四川音画》。好了，今天的古典也就到这里了，谢谢各位好朋友收听，也谢谢指挥家张毅先生， 希望大家来观看， 欢迎收听下面的《和我一起唱》。 创军人荣耀，祝世界和平。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在中国武汉举办。军运会会歌及主题推广曲有奖征集火热进行中，详情请见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官方网站。参选作品请记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14号北京电台军运会歌曲征集，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听江南三月烟雨愁，听人间四月锦似天，听鸟雀呼晴五月花，歌如春潮，曲似花海。每天一首春天的主打歌，千千曲歌。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个工作日早5点到7点叫醒你的耳朵，凌晨1点到2点重播。余云主持，千千曲歌，唱尽春日好梦酣。方圆绿野自行事，春入摇身必四围。你的故事我的歌，个别策划征集清明寄语。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账号，写出你的祝福。4月5日清明节暖心呈现。一朵花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